出谷记第二十七章，应用皂荚木作一祭坛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祭坛为方形，高三肘，在祭坛四角上做四巧角，四巧角应由祭坛突出，祭坛要包上铜。再做收灰的盆、铲、盘、肉叉和火盆，这一切用具都应是铜做的。为祭坛要做一架铜格子，好像网的制法，在网的四角上安上四个铜环，将网安在坛下方的围腰上，直到祭坛半腰，再为祭坛做两根杠杆，杠杆是皂荚木的，包上铜，杠杆应穿在环子内，抬祭坛时杠杆长在祭坛两边。祭坛应用木板做成，中心是空的，在山上怎样指示了你，给你就怎样去做。应做帐篷的庭院，为向阳的一面及南面，用捻的细麻做庭院的帷幔，这一面长一百肘，柱子二十根，铜卯做二十个，柱钩和横棍是银的，为北边也是一样。帷幔长一百肘，柱子二十根，铜卯做二十个，柱钩和横棍是银的。庭院的西面，帷幔宽五十肘，柱子十根，卯做十个。庭院的前面及东面，宽五十肘，这一面帷幔十五肘，柱子三根，卯做三个。另一边帷幔也十五肘，柱子三根，卯做三个。庭院的大门，门帘宽二十肘，是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织成的，柱子四根，卯做四个。庭院所有的柱子周围用银横棍连贯起来，所有的钩子是银的，卯座是铜的。庭院长一百肘，宽五十肘，高五肘，帷幔是细麻捻的，卯座是铜的。帐篷内凡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物，帐篷和庭院的一切橛子都是铜的。你应吩咐以色列子民，叫他们把乍得的橄榄清油给你送来，为点灯用，好使灯时常点着，在会幕内，在约柜前的帐幔外。亚郎和他的子孙应使这灯由晚上到早晨常在上主前点燃，这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当守的常例。